手绢上的小白兔。星期天，妈妈买了一块小手绢，哟，多好看呀！手绢上有一只小白兔，长耳朵，红眼睛。明明可喜欢这小手绢了，他拿在手里看了又看，就对小白兔说起话来了。 那小白兔，小白兔，咱们做朋友好吗？ 瞧，小白兔晃了晃耳朵，眨了眨眼睛，扑的一下从小手绢上跳了下来，跳到明明的手心里，笑眯眯地说：好好，咱们做好朋友，天天在一起。明明乐得什么似的，抱着小白兔亲了又亲，说：我的好朋友，咱们一起出去玩。那小白兔又扑的一声跳回小手绢上去了。明明在院子里拍皮球，拍得满头大汗，他拿出那块手绢来擦脸。一会儿他趴在地上看蚂蚁搬家，弄得手上尽是泥，又拿出那块手绢来擦手。明明玩了一天可累了，吃过晚饭，洗了澡，上床就睡觉。那只小白兔呢，从明明的口袋里钻出来，凑在明明的耳朵边说： 明明哥哥，你也给我洗个澡呀。 可是明明睡熟了，怎么也叫不醒他。小白兔没办法，只好回到明明的口袋里去了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明明不小心跌了一跤，疼得哭了起来。 这可不好，勇敢的孩子不能哭。 明明赶快拿出那块手绢擦眼泪，擦干了上幼儿园去了。下午明明回家来，想起好朋友小白兔来了，他拿出那块手绢，咦，怎么跳下一只小灰兔来？ 明明说：你是谁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 我是小白兔。 不对不对，你是小灰兔。 小白兔说：我是小白兔，你把我弄脏了，又不给我洗澡，我就变成小灰兔了。 小白兔说着话，朝明明仔细一看， 咦，真奇怪，明明，你怎么也变成兔子了？ 明明说： 我是人，我不是兔子。 小白兔说：你拿面镜子来照照，瞧你的眼睛红红的，跟我的眼睛一样。 明明一照镜子，真的，眼睛红红的，跟小白兔一样。 他可急了：小白兔，快帮个忙，把我眼睛里的红颜色擦掉。 小白兔说： 你呀，拿脏手绢擦眼泪，小虫爬到眼睛里去，你的眼睛就变红了。你得让妈妈给你点眼药水才行。 明明让妈妈给他点了眼药水， 眼睛就慢慢的好了，不红了。明明说：好朋友，我来给你洗个澡。 他洗呀洗呀，手绢洗干净了，小灰兔又变成小白兔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